各位观众好，欢迎收睇我哋午夜广场嘅历史系咁话。今晚嘅题目咧，都听落都几浪漫嘅，萧萧雨歇抬望眼啊。咁啊，其实咧系相当雄壮嘅宋词嘅一个选段啦。咁咧就当然啦，今日我哋讲嘅题目咧系专门咧系讲同宋史有关嘅种种嘅话题。咁啊，亦都系借呢个机会咧，通过一次咁样嘅重读埋反省嘅历史咧，去展现一下咧历史研究里边咧种种嘅可能性嘅。咁啊，除咗有婉娴啦，同埋嘉祥同埋我咧为今集之外咧，我亦都请咗呢个宋史研究嘅重镇啊，香港嘅何冠文教授，文哥，何冠文教授你好。 咁啊。 必須要講嘅就係點解我要叫何教授做環哥咧？我只叫佢依一次嘅啫，就是、因為咧我同環哥咧係一個團友嚟嘅。最初啊，點解由歷史係咁話一開始我就已經好想請佢嚟依一個節目嘅？點解咧？就是、因為我哋有一次山西之旅咧，我哋話由太原咧南下到關羽嘅故鄉運城咧，中間有一條綿長嘅過程，持續咗三個幾鐘頭嘅車程。喺個車程裏邊咧，我係坐喺環哥嘅隔離咧，一路咧聽佢講宋史，可以連綿不絕咁聽落去。咁我一直都覺得咧，可以講呢個歷史嘅故事啊，歷史嘅講述咧，即係何教授咧，的確係一個非常精彩嘅人物。咁、歡迎你出嚟，多謝你， 多謝。 咁 解個題 係啦，咁今日題目係點解咧？ 今日個題目咧，大家都知啦。其實一聽到咧宋史，可能大家都會諗起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就係岳飛。咁而今日嘅題目正正就係咧出自一個《滿江紅》，就係岳飛寫。咁而當中點解會揀咗呢一段咧？其實呢段好完成，感覺上就同成個岳飛嘅《滿江紅》裏邊嗰種好激昂啊、好國仇家恨嘅感覺咧，係有少少唔同。其實亦都係俾我哋一種反思，就係話宋史其實到底我哋應該點樣去睇咧？特別就係我哋可能喺教科書上面有好多嘅認識，對宋史嘅認識係咪又真係真實？嘅一個方面咧， 係諗起其實以前嗰啲宋史嘅書寫啦，包括喺教科書上邊，咁話俾我哋聽就係、是宋代積弱啦，重文輕武啦，咁啊並且強幹弱枝啦，導致整個國防啊就好唔夠水準，咁啊呢、這個政權可能喺經濟上邊都有啲成就，咁、但係一講到打仗佢就係咁先嚇，即、係可能係中國歷史上最令人壯懷激烈嘅一個一個朝代。係，我記得我哋以前睇岳飛，即係呢個可能愛國主義教育啦。咁但係即係岳飛嘅《滿江紅》裏邊咧，係令我哋好激昂啊！點解一個朝代咁籠包㗎，咁即係冇水準㗎？咁啊，即係所以搞到我哋怒髮衝冠啊！咁啊，尤其是當時香港即係仲未回歸啦，咁我哋可能真係有個憑難處啊，嗰種嘅感覺。咁啊，但係即係我相信咧，其實歷史研究我哋不斷咁發展，對宋史咧有好多新嘅睇法。咁都係時候咧，蕭蕭雨歇抬望眼，冷靜啲咧嚟去睇翻呢段歷史嘅真相。咁所以即係今日何公嚟到啦，嚇何教授嚟到就講可能宋史裏邊好多俾我哋誤解嘅地方啦。 係啦，最緊要正話講咗啦，就係呢個強幹弱枝。即係簡單講就係中央集權啦，就係咧重文輕武。簡單講就係唔打啦，我哋重文字。以前背書咧考歷史好簡單嘅，背咗呢啲成個宋史所有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每一次任何問題，就係重文輕武咯。點解要黨爭？因為重文輕武咯。點解要出事？重文輕武咯。點解會諗 四個字全部都係四個字？ 點解佢咁短咧？又係重文輕武。點解外族入侵都係因為強幹弱枝咧？咁咪就係咁簡單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係咪有八字真言咧？其實歷史 首先咧就回應一下咧，就係、是、教科書啦。嗰啲講香港教科書啦，前幾年咧香港有一間嘅幾大嘅出教科出版社咧，就揾我去睇睇嗰啲教科書。咁有一本人咧就係、是、研究宋史嘅，即、就、係、是、對宋史部分咧就即係、就是、當然係好有興趣睇啦。後來咧我發覺裏邊咧大部分描述都係錯嘅，咁我改到佢好緊要。咁俾翻個老總咧，老總就俾翻原作者啦。咁據說原作者咧都無話可說。咁第一咧，因為原作者就喺中文大學比我低好多班，咁佢可能好客氣尊重個師兄。咁加上咧，知道我幾十年都研究宋史，咁佢好坦白講啦，教科書咧佢都係原集前人所寫嘅啫。咁但係各位有對宋史有興趣嘅朋友咧。如果你話我唔係好習慣睇簡體字，我唔睇國內出嘅教科書，其實唔難你睇台灣出版嘅繁體字教科書，所講已經唔一樣。我記得大概係六七十年代啦，我七十年代入大學嘅，不過好彩我老師咧葉思羅舊慶教授啦，同我上院講俾我聽，教科書裏面講啲嘢咧係唔正確嘅。 包括剛才你提到所謂積貧積弱啊、強幹弱枝啊、重文輕武啦、啊，完全都唔正確嘅。 點樣唔正確法呢？ 第一，十年前咧，國內嘅好著名嘅宋史學者，我的前輩李如文教授啦，已經啲專文咧係談論到啦，宋朝既不貧亦不弱。你睇《清明上河图》所描述嘅系非常富有，现代学者都话宋朝嘅 GNP 系世界最高。宋朝唔短噶噃，除咗汉朝之外，佢系最长嘅王朝，300多年。弱咩？好似佢唔够人打。其实如果你严格睇下宋辽战争，我个师弟过世嘅曾树良教授长期研究宋辽战争，宋同辽系打成平手，所以先有朝鲜之盟。辽国是先宋朝滅亡的，打西夏咩？初期宋朝毫無準備，是不夠西夏打，但後來越打越犀利，去到宋徽宗時打到門口幾乎滅了西夏的了。對金的是不夠打，靖康之難，但後來最後宋金亦打成平手，然後是由宋蒙聯合滅了金的。所有的跟宋對敵的國家，除了蒙古啦，都是先宋朝滅亡，最後對蒙古啦，大家睇過《神雕俠侶》都知道蒙哥係點死噶啦。雖然咧發生嘅場景就唔係襄陽，就係四川嘅合州釣魚城。宋朝同元朝對打40年，全世界冇國家去抵抗蒙古超過3個月，淨係襄陽城守6年，甚至佢蒙古嘅第四代君主呢、這個蒙古憲宗蒙哥就被宋軍擊敗於釣魚城下，我去過釣魚城嘅，所以你話宋朝弱，宋朝一啲都唔弱，只不過啲教科書幾十年前教科書即係其實係冇進步嘅，呢個係要批評嘅，教科書係好冇進步。咁曾經咧出版社就想揾我哋去寫教科書，咁我好坦白講啦，就係我未退休嗰陣時咧，大學要計分嘅。我不捨得教科書的，教科書不計分的。當現在我退了休，我大把專題要做的。我老師還說你要繼續做研究，是將過去是沒有搞清楚的東西搞清楚。所以我一個為難，我有朋友叫我寫普及的東西，但我還有很多手上很多題目，我只是要寫，譬如說我近期是研究宋朝的公公、宋朝的宦官、我研究宋朝的武將、宋朝的外戚，這些是以前的人沒有認真做過的、是要靠我們、退了休得閒的又有些、能力的人去做的、所以剛才你講到強幹弱枝，宋朝初年可能是，但到了宋朝中葉、北宋中葉最好打的精兵全派西邊、到了靖康之难嗰时咧，宋朝的京城系冇守兵嘅，全部有弱兵嘅，真系强大嗰啲勤王部队咧，系嚟自陕西嘅崇家军、姚家军。到到南宋嘅，你睇下几大军阵，襄阳系全国精兵所在，四川长期系好强大嘅，南宋系冇可能强过弱枝嘅。佢教几个地方军阵，如果你做一下研究，睇下我哋近几十年嚟嘅研究成果咧，就发觉教科書所講強弱之是錯的、即是宋錯的啫。仲文輕武咧係提錯了的、的而且確咧，宋朝咧教咗晚唐五代的武人專政，佢盡可能咧、特別是宋朝的文官集團係強大咗之後咧，佢壓抑武人，但武人咧只不過係唔俾佢入去嗰個最高決策層。但武官的地位一啲都唔低嘅，你睇下水專閣高太尉幾惡。个武官嚟噶嘛？咁南宋初年嘅岳飞、韩世忠好恶嘅，要出尽办法收佢兵权嘅啫。你睇下宋朝，佢要将先秦嗰几宗兵书《孙子》《吴子》《尉缭子》，加上唐朝嘅李惠公《答问》，列为武经七书。如果宋朝系轻视系军事嘅，佢如何系保卫国家？佢只不过咧就系、对于啲武官咧。佢稍為壓抑，但係睇咩武官、啊？如果係外戚嘅武將，或者皇帝近身嗰啲人咧，佢絕對係用嚟對付文官嘅，所以佢啲提法係錯嘅，係我哋前輩嘅，即係我師公嗰輩啦。因為佢哋冇研究宋史嘅，佢哋搞錯咗。不過我哋尊師重道，不能公開講。 不而家都公開講少少啦。 不過其實即係成個宋朝咧，我哋如果撇開軍事嗰方面嚟去睇咧，咁確實係即係一個相當燦爛嘅時代嚟。啊，即係頭先阿何公都提到啦，佢 GDP 可能係全世界最高，其實中國係全世界最高 GDP 就即係可能長時間都係。但係個問題係佢個經濟量佔全世界嘅好大部分，即係有啲學者可能認同係去到超過一半，或者再有更高嘅比重都唔定。咁而咧，即係宋朝佢有好多好令我哋好震驚嘅嘢，而家睇翻，譬如佢社會福利嘅制度啦，好多不得之了啊，咁啊孤兒啊嗰啲寡婦啊，全部都有照顧嘅。其他朝代做唔到， 同埋即係我了解佢對外貿易啊、薛博斯嘅設立啊，種種唔同，佢話俾我哋知，其實係一個對外好開放、同其他嘅交流好密切嘅一個帝國。咁我哋話成日都讚啊，盛唐氣象都係開明啊，同對外貿好好啊。咁但係我哋發覺其實宋朝一啲都唔差，比起我哋一直以嚟感覺啊，佢就係同啲外敵咧就好仇啊，互相咧就係無來無去啊，好唔中意佢哋啊，對外好仇敵。唔係個宋朝好有氣象，我都完全唔係即係所講嗰種感覺啊。 你夸大咗汉唐，即系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往后150年，个中央嘅俾宦官控制，地方俾藩镇割据，即系跟住好多民变。你话盛唐气象系前期啫，即系中呢、這个安史之后咧，已经个唐朝不复，系当年成个河西失咗噶啦，系俾吐蕃攞晒今日丝绸之路嘅地方嘅。史博斯不过喺广州啫，你点及到宋朝咧？咁宋朝一個科技極度進步，極度進步。我哋講四大發明，大部分都喺宋朝出現。就算今日嘅我哋好重要嘅民間信仰啊、天后信仰啊、關帝信仰啊，全部係喺宋朝興起嘅。更加唔好講其他，譬如我哋講個瓷器景德鎮啊，好出名嘅呢啲嘢。 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咁樣聽完之後，你都會發現真係有好大嘅，即係同我哋一直以嚟讀嘅歷史上面嘅認知咧，係一個好大嘅落差，真係。 係啊，我哋其實諗開咧，宋朝咧，佢即係除咗個經濟啊嗰啲問題其實幾好之外咧，我哋都要留意佢話軍事上邊比較弱，其實佢係對手強嘅。中國未見過咁強嘅外族政權喺周邊。 係啊，即係可以見到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去面對歷史係一個好嘅前設啊，因為佢嘅滅亡就係假定佢嘅跡象咧，其實背後咧可以衍生好多歷史解讀嘅問題。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話啦。相信觀眾咧聽完第一節之後，你一定會發現，咦，原來咧我哋一直對宋史嘅理解咧，真係有好多嘢咧係可以打一個問號落去嘅。嗱，我仲可以繼續問咧阿何教授一啲嘅問題，就係咧我哋一講到咧北宋嘅開端咧，就必然會提到咧就係五個字：杯酒釋兵權。嗱，我哋節目裏邊咧都有提過幾次杯酒釋兵權，特登咧今次請何公帥咧就係講佢係杯酒釋兵權係咩東東，佢嘅背後其實係咪真實嘅咧？發生咩事嘅咧？ 杯酒釋兵權咧，呢、這個就可以講係半真半假。這個問題咧，其實咧就係一直喺宋元明之後咧，又係咁嘅提法，係講到宋太祖趙匡胤喺佢即位嘅第二年咧，喺一次嘅酒宴裏邊請曬佢嗰班禁軍嘅大將、開國功臣石守信啊、王審琦啊、高懷德一班飲酒，然後當中咧。走言之間咧，即係半威嚇咁樣咧，就氹佢哋交出兵權。於是呢班人咧就知道呢位嘅皇帝咧講個好話，即係你識做。於是個個聽完之後咧，第二日咧就個個都清病交出。 貴人啦、啊，貴人啦、 啊，佢唔係貴人交出兵權，咁識做啫。你交出兵權，我咪封你做節度使，而且答應咧大家自己人啊嘛。咁你個仔咪做我驸馬咯。你個女兒啊，嗰啲未做啊， 親上加親， 親上加親咯。 呢種做法 有多少漢光武帝嘅做法？但呢個故事嚟嘅，呢、這個故事大家都咁流傳。嗱，又係教科書，教科書就信呢啲故事。呢、這個故事嘅引起嘅爭論咧，其實係1945年咧，一位大學者丁則良教授，佢係張蔭倫教授嘅 diction， 佢寫篇好精彩嘅就杯酒釋兵權考。但呢篇文章流传不广，后来丁教授咧就改行搞英国史，跟住咧就喺1957年反右咧就俾人批斗，但系吞唔到就自杀死咗。 你知國內就話你咁樣死法係得嘅，於是咧佢個遺稿就冇人敢出，於是咧佢寫啲篇文咧唔係好多人知道。但係個九十年代嗰時咧，我師兄何肯威教授咧喺中央研究院咧係抄到1940年嗰一個劉長北講嘅學報先睇到篇文，我哋嚇傻咗。嗰篇文30多頁寫咗，詳細列咗宋太祖朝嘅禁軍將領嗰個年表。咁我複印咗，我就馬上咧就俾國內嘅幾位好出名嘅研究呢個問題嘅大教授，包括咧徐丕教授、黃增如教授。他哋都惡咗言，他哋聽聞冇見過，因為喺80、90年代咧，國內有徐溪教授啦，佢哋寫幾篇文係談論呢個問題。徐溪教授亦同台灣中央研究院嘅柳立賢教授打個筆戰，不過最後嘅鄧廣明教授一錘定音，徐溪啱，柳立賢錯，認為並無其事。呢件事只不過咧就係有幾個宋朝初年嘅筆記小說。籠籠統統唔講年份，詳細情況好簡略。咁然後咧，後來首先司馬光嘅《竹水記文》咧，就將呢筆記又寫多一次。到到南宋一本重要嘅書《俗之通鑑長篇》，李圖咧，佢寫歷史方法，將呢筆記就然後咧就溝埋佢，加加減減，仲作多嘅年份月份，講到真嘅一樣。 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咧，即係依個嘅，正話你講述嗰個過程咧，就係依一個杯酒釋兵權點樣由可能或者係野史或者係傳說或者係故事轉變成為即係正史嘅一部分啦。 《俗通鑑長篇》就等於準正史，後來就宋史。但係呢個係唔清唔楚嘅人咧，俾後人改寫，就啱啱引證咗咧喺大概係上個世紀一個好流行嘅寫理論，顧傑剛提出嘅歷史係裏層造成。原來咧時代越後，啲歷史嘅枝節越多是可以作的。用常理分析，徐溪教授研究就是宋太祖到宋太宗收禁軍將領兵權是一個很長的過程，去到真宗才完成，將那個禁軍的三支系統的三牙從二變成三，是三牙，即是個殿前軍、侍衛馬軍和侍衛補軍是分開它，用很多方法壓低了禁軍將領的職級，用資錢財用的人咧，係帶禁軍，保證呢班人咧係冇可能威脅個皇權，係一個好長嘅過程，而絕對唔係一次走言裏邊解決。仲有一個致命傷，唔知點李圖會犯錯誤，佢寫出個年份係建隆二年嘅七月嘅走言，但係一個月之前杜太后死咗。 有乜可能擺酒？ 冇可以擺酒，根本唔可能。咁柳立賢提出。是不是可以以茶代替呢？如果以茶代替就叫杯茶釋兵權啦，又不對。那他又提出會不會是皇帝自己不喝酒大臣喝酒，我說不合理而已，你敢不敢啊？老闆不喝酒你喝酒，即那個是拗不到的，那個是根本是李圖他都搞不清楚哪事發生，有個筆記這樣講，他是作個年份，偏偏他又沒有考慮到這點。而很清楚宋朝檔案宋會要執稿呢，那年是到了年尾的11月底才解除酒禁，即是皇帝和八大功臣怎敢犯呢？所以这个故事很有趣，但宋朝很多历史呢都很喜欢找一个故事来讲一件事，其实呢不是的，但是流传太久了，就是大家容易记嘛。 侯教授讲了一件很重要我们处理历史的时候的问题，我们说历史很多时候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的，很多事情的发生不应该是一刹那所有东西完成，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很多时候其他的地方的历史都会处理一样，将它变成一个戏剧性的事件，然后就变成一个故事的形式去讲述。 是啊，咁其实即有时候我们对宋朝的认识呢，即係後代再回憶翻宋朝嘅呢個講法咧，即係有時即係造成好多問題。譬如咧，我哋而家對宋朝係積弱，咁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譬如可能明末清初，阿王夫之嘅《宋論》裏邊，即係講到孤秦鬧宋，咁啊，即係講到即係嗰啲皇帝係咁集權啊，嗰啲王朝係咁集權啊，以至到佢嗰、那個即係王朝嘅發展啊，受咗好大嘅規限。而宋朝就好似啊，即係孤陋。即係好一個唔係好完備啊，亦都好多枝節，譬如可能好多地方上面嘅系統啊，俾佢搣走曬，咁啊以至去強咗個中央，咁啊導致咧佢整體係弱嘅。即係啲咁嘅講法咧，可以話係影響到我哋日後對宋朝評價啦，好負面。 其實剛才我們聽回杯酒釋兵權這個故事裡面那種戲劇性的性質是很重，即是你想想皇帝好像個定了個江山之後就可以這麼快可以收拾整個兵權，如果用我們現在的思考嚟講咧，其實係冇可能嘅事，即係兵權唔係咁容易收噶嘛。但係佢就好似將成個古仔擺咗出嚟就係咁，但係亦都令到我哋，亦都令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好似頭先阿何教授都有講過，其實有一啲嘅歷史嘅寫法，其實可能係即係塵類組成，而塵類上面咧搭搭埋埋咧，其實有好多出錯，冇辦法去考證到。 是啊，冇錯。你話咧，即係宋史裏邊，因為可能忙於外族呢個問題係太嚴重，可能每一代歷史家都要處理呢個問題。尤其係當個歷史家亦都身處一啲外族嘅攻略啊，或者係國家唔好嘅時候咧，就每一次都反覆咁將初磨宋史嘅故仔咧變成一個忠烈啊咁樣嘅形式嘅故事。嗱，另外一個嘅人物咧，我可能相信大家都喺宋史都認識，就係楊家將嘅一啲故事。咁大家都知楊家將忠宋愛國啊，但係忠烈到不得了。咁啊，但係咧，我知道咧，何公對楊家將咧係有相當嘅研究。我想問下你，其實楊家將嘅最早係楊業，係咪忠宋愛國嘅人嚟嘅咧？其實 楊業咧，佢本來咧就係佢係未係宋朝之前咧，係喺北漢啊一個五代十國，一個喺太原做首都一個嘅割據政權裏邊咧係帶兵嘅，所以咧佢長期喺山西。是服役的，后来太宗灭了北汉，一知道他犀利，他被称为杨无敌，打败过不知几多宋将，所以后来陷害他的潘美呢，即是为什么要窒到他、哦、 即是你说杨业其实是打宋朝的反应， 打宋朝他是抵抗 国政权来的嘛， 他是帮北汉抵抗宋朝，宋朝打亲北汉都很难赢，输了几次，其中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杨业，杨业好打的、哦、所以到北汉投降，北汉主投降，杨业肯投降嘅，直到北汉主我都投降啦，叫佢投降。咁宋太宗好欢喜，咁、本来佢原来个名佢跟北汉姓叫刘继业嘅，唐宋之后就改翻做杨继业，个继字咪杨业。所以佢段咁嘅历史嘅。不过有趣咧就系佢杨家咧个起源地咧就喺今日嘅陕北或者陕西省嘅榆林市嘅神木县，当时叫做麟州，麒麟个麟州。咁佢爸爸系麟州嘅土豪，佢两兄弟，两兄弟各帮一边嘅。佢最初帮北汉，佢细佬杨重勋咧就投俾宋朝嘅。杨家将嘅历史咧，应该分有两部分：杨业本房。咁于是杨业咧有七个仔啊，大家熟知啦，最出名系杨六郎啦。咁而杨六郎咧有个仔叫杨文广，冇杨宗保噶，冇穆桂英噶，作出嚟噶咋。 我以为有杨门女将啊，呢 杨门杨门系有女士，咁杨女士嘅其中一个杨门女将嘅女士咧，嗰、那个墓碑咧，你可以去到洛阳千塘志斋伸手摸到嘅。佢讲嗰个杨门女士咧，那个风范咧，佢一个行事咧，似足蛇太君。 哦， 但而嗰个碑咧，你净系行到去千塘志斋。喺十四室門口嗰塊碑石一摸到嘅，唔係塔片咁簡單嘅。但另一房咧，就係楊業個細佬嗰房啦，四代都有墓志銘。咁佢第四代最出名咧，就係一個文武全才嘅，叫楊田學士，做到學士喎，龍圖國籍學士。佢係包公嘅副手，三司副使。佢好詳細資料，呢房反而好多資料嘅噃，有曬墓志銘。而家研究楊家將真實歷史咧。除了《宋史》和《文集》之外，還有六個出土的墓志銘去研究。所以楊業後來的投降給宋朝，的而且確他父子三代都是忠勇為國，是對抵抗遼國。後來他的孫楊文廣是抵抗西夏，是真的，這個是真的。 但系咧就正话听阿何公讲咧，就都见到咧就系、是、第一啦，就系、是、研究咧就是、除咗文字上纸面嘅东西之外咧，其实咧尤其系宋史咧，其实好多碑铭嘅。咁即系咧，所以咧即系我知以我所知咧，就系、是、何公咧经常咧都要去睇翻好多即系抄碑啦，去睇翻啲碑铭实质系写乜。咁其实咧可以中间咧，其实就系通过啲实地嘅研究咧，反而可以辨清好多历史嘅问题。咁呢个真系研究有可能。 唔系我阵间咧有机会再同阿何公详细去讲咧新嘅史料咧，点样让我哋咧重新。去認識宋朝，其實我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俾我哋啟發對歷史研究有啲咩新意嘅地方。 係啊，同埋正話咧，何公講到咧就係話，即係 本以為大家以為釀業就係、是、啊就係、是、就成、是、條面連面咧就最多資料，反而唔係，其實係另一房嘅人咧先至係咧即係叫做咧喺宋史裏邊咧即係嗰個歷史咁歷程咧係好漫長，更加多嘢可以值得講。同埋咧釀業咧本來咧原來係同宋朝係打交嘅，亦都係阻礙咧所謂趙匡胤咧所謂統一大業嘅最大障礙嚟嘅。咁所以簡單講就係換咗老細之後佢依然咁好打，咁之後亦都即係即係簡單講咧就係三路嘅進軍啊， 換咗老闆都維持最終中心嘅質素。係 啦，即係最終尾即係釀業嘅即係下場就悲哀一啲啦，悲哀一啲啦，咁就叫做有啲嘅可惜。但是所以你会见到宋初的很多的古仔其实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的。各位观众好，回到第三节的历史系咁话啦。相信听完头两节很多宋史里面的古仔是非常之有趣和得意的。不过另外呢还有一些影响国家的力量我们成日都关注。我们常常都有讨论外戚和宦官的。由教科书有考试我一定知道外戚宦官一定是害一个国家的基本力量。外戚有问题，宦官有问题，他们是罪来的。不过呢而我哋之前有一集所讲其实外戚同宦官都可以视为一啲国家里面嘅力量，佢可能呢有益可能係有害，佢中间有好多嘅可能性可以讲嘅其实。 係啊，但係呢你会睇到呢宋史如果你读嘅时候呢发现其实好多时呢都唔会好讲咩外戚宦官嘅。 主要係党争嘛，讲。 党争啦，同埋调返转就会讲佢点样个即係可能就因为一个强干弱枝之下那个兵力的弱，所以就造成了最尾怎样败、所以我们成日都觉得是不是这一忽是会没有了呢，就是没有了外戚和宦官这一 即排队不排到外戚宦官灭亡很多原因。 我写四个 point 够答了，不用写外戚宦官。 是不是这样的？ 不是的，你说外戚不犀利吗？你看看南宋，我们讲南宋四大权相哪四个呢？第一个秦桧啦，韩岳飞那个啦，第二个韩托就。第三个史弥远，第四个再世洪梅记梁醒波做的假赤度、你要分析他们的底呢，韩托就和假赤度就是外戚，不犀利，不过教科书没有讲出他是外戚而已，南宋外戚很犀利的，宋帝昺走来护驾那个杨亮节据说当然是外戚啦，杨太妃的、大佬啦，北宋的外戚我好多年前几年呢 ,2003 年呢就写过一个外戚将家的书叫攀龙附凤。那个姓李那个外戚好厉害的，打亲仗没乜打输的，起家那个呢是宋太祖的开国功臣李柱云，然后第二代大仔李继龙将军宋人比喻他卫青霍去病。所有宋初的平南唐、平北汉、打辽、打西夏，去到澶渊之盟，无亦不语。澶渊之盟嘅前敌总指挥，佢细佬李继和系一个著名嘅边将，咁佢个仔李超亮咧，官咗好大，佢个神道碑我仲揾到喺洛阳出边嘅，好犀利嘅。另一个咧有趣嘅咧个外戚，其实影我哋都好深嘅，嗰、那个外戚咧。讲佢后人咧，讲就知济公。济公系个后人，佢系驸马爷李遵郁。李遵郁嗰两个仔系宋英宗、宋神宗好宠信嘅人，想揾佢对付啲文官。喺一韩琦九牛二虎之力先揿低佢，唔俾佢做枢密使。然后王安石最忌嗰边个咧，就系、是、嗰个外戚李端元个仔李平。上宋打小报告。搞到王安石咧发晒猛疹，要用辞职嚟逼咧宋神宗炒佢。宋神宗拗唔赢啦，好啦，就叫阿李平，我升李官出去唞下啦。然后讲一句，我炒咗王安石，叫你翻嚟。咁王安石就炒咗啦，得罪皇帝，咪翻嚟咯。不过大家忽略咗，不过外戚咧，佢好多系武官嚟嘅。其实宋朝皇帝咧开始嗰阵时咧，系用文官对付武将，成功。不过经历几代之后咧，就养大啲文官，文官集团壮大。咁后来啲皇帝就觉得有啲唔舒服，于是咧，皇帝或者啲太后临朝咧，佢一定用翻啲外戚同宦官咧嚟反制文官。不过宋朝文官力量好大，成帮人好紧要。如果边个外戚边个宦官啱啱上咧，嗰啲文官特别啲言官咧就扑出嚟咧，系攻击佢。其中包青天呢 都唔知寫幾個奏章係彈劾仁宗嘅外戚張耀作，即係嗰啲宦官唔使講。咁點解宦官喺宋朝冇乜地位呢？因為唐朝太惡啦，啲金老之變，幾犀利咧！唐朝啲宦官殺過幾多個皇帝廢立君主，所以到宋朝咧，啲皇帝咧點樣係寵信宦官咧？佢都唔會將個兵權交俾宦官嘅。宋朝宦官絕對唔會執掌禁軍，最多喺個皇城裏邊咧小部隊嘅啫，都係擺上嚟政變咧唔夠打嘅。加上文官嚟嘅強大，文官最有力嘅理據就話：你係咪想我唐朝啊？除了宋徽宗，宋徽宗就很有自信的，他驾驭大臣驾驭宦官有一手的，所以啲宦官呢，宋朝最出名的宦官叫童贯，水转讲到他啦。我前几日吃饭呢，碰到个老前辈阿陈福良教授，讲起我呢派研究宋朝的宦官，他说宋朝宦官最出名的那个呢，大家所知的就包公沈国怀嗰个国怀啦，另外宗的救返咩太子嗰咪叫陳林咯，我話對唔住，嗰兩個都冇呢個人嘅，係作出嚟嘅啫。咁啊，真係其實宋朝都出名嘅宦官。咁我最近出一本書係專講宋朝宦官嘅。宋朝宦官咧就係、是、其實好多方面才能嘅，佢哋好多治河專家啊，編修典籍。不過當然打仗叻咧，童貫好出名。不過童貫後來就衰收尾，就亂跟滅遼，闖咗大禍。咁佢曾經封過王添喎，一個宦官就封到王，好不得了。 佢軍功喺邊度咧？ 佢軍功係第一咧，就係喺徽宗即位之後咧，去帶領佢嘅西邊大軍，係開地數千里，係打平呢個吐蕃，攞到咧就係北宋最西嘅地方西陵，青海嘅西陵。所以你話宋朝弱，宋徽宗開疆幾千里，打到西夏啦，要清晨。打到門口噶啦，咁當然咧，方立起事，咪同佢將佢打平咯。佢二十幾年好大戰功嘅，所以不斷咁武升，太師啊、封王啊，不可一世。後來咪等佢亂金滅遼咯。咁算唔算成功咧？打得好渣，不過咧，遼又亡咗。袁牙嗰個打李行合約，就將咧北京即係燕京。燕京六州还返俾你宋朝，十六州冇㗎啦，六州都俾你，咁你係攞到嘛，所以宋徽宗咪封你做王，又立咗大功啦。如果宋徽宗唔係犯一个错，係背盟攞六州就算数收手，唔係贪心去拜盟嘅话呢，哇，宋徽宗我成日讲，如果宋徽宗喺宣和四年啃亲 死咗咁样， 死咗佢嘅嗜好呢係叫宋武宗㗎。佢唔会搞嘢，宋朝未必會亡，童貫可能是很收尾的。我現在寫的另一本書，童貫的師傅，一個很厲害的宋朝宦官李憲。宋神宗五路打西夏，四路都敗，李憲贏了，是攞返李憲做主帥，攞返蘭州。蘭州在那時候最後失了150年，宋朝攞返，現在守得住，直到北宋滅亡就被人霸咗了。不過就宋朝宦官的而且確咧，佢就冇漢朝啊，冇唐朝、明朝咁出名。咁的而且佢啲文官咧制得好緊要，而且耐不耐啲宦官遭厄難，譬如喺北宋末年靖康之難，啲大學生衝出嚟抗議，咁啊即係然後咧就話啲太監搞搞震，就殺咗啲太監。南宋初年咧就因為宋高宗重啲宦官，就搞出兵變。於是咧，兩個禁軍將軍，一個叫苗富，一個叫做係劉正賢，發動兵變。咁宋高宗就話：你做咩作反？佢話啲宦官衰。於是咧，宋高宗都冇乜義氣，就犧牲咗幾個宦官掟咗出去。哇！嗰啲禁軍咪手起刀落，將佢斬為肉醬咯。咁宦官殺咗好多，所以成個宋朝咧，宦官耐不耐就俾人殺一次。咁殺到啲醒目嘅宦官咧，就唔敢咁樣就去壓榨啦。 聽何教授咁講咧，佢就展現咗一個即係點樣嘅一個角度，就係話外戚同埋宦官咧，都係一種嘅力量，係嘛？我哋都去睇，我哋要價值判斷好定唔好之前咧，我哋不如先睇下其實啲外戚同宦官喺嗰個所屬嘅朝代裏邊 做過啲咩， 做過啲乜嘢，佢哋有咩貢獻，或者即係佢哋嘅成就喺邊一度，或者佢哋嘅 limit， 佢哋嘅限界喺邊一度，或者當外戚同宦官唔係孤立嘅，佢面對住皇室嘅力量啦、軍隊嘅力量啦，或者文官體系嘅力量嘅時候，佢哋之間嘅互動喺邊一度？咁樣嘅話咧，我哋睇一個時代歷史，好似又立體咗好多啊！ 佢係依附皇權嘅，而且宋朝嚟講咧，知道前朝嘅外戚同埋宦官之禍啦，文官當然係要抑制佢。啲皇帝咧，亦大部分時間咧係聽文官嘅説話。但當然啦，有啲皇帝啦，佢實際上即係俾啲文官咧撳得抑制太緊要啦，佢就反過頭嚟利用宦官同外戚嚟反制。特別垂簾聽政嗰幾個女主。咁佢喺定係最親信佢，信佢外戚，即係信佢自己屋企人，或者信佢近身嘅宦官。 你覺得邊個皇帝被抑制得最慘？咪俾文官體系抑制得？ 仁宗咧，其實好任性嘅皇帝，佢每一次 竟然啊，我以為佢好乖嘅添。 唔係，佢有時大發脾氣㗎。啊！佢有陣時唔理㗎，即係睇下個宰相咁。 我以為叫仁宗都係啲好寬厚。 佢係寬宏，但係咧嗰陣時都發脾氣㗎。徽宗係最乜都夠膽做嘅，唔聽話嘅。弱嘅皇帝，譬如話南宋幾個好弱嘅皇帝啊，宋寧宗啊，宋道宗，最後尾二嗰個啊，咁講嚟比較係比宋道宗啊，比假設落恰得好緊要啦。咁宋靈宗加比韓湯就合得好緊要啦，即係君弱就神強㗎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呢，就係宦官個力量呢就喺宋朝低嘅，甚至出現嘅現象呢，我研究宋朝宦官好好慘，就係冇乜資料，因為宋朝啲文臣呢唔肯同宦官寫墓志銘。唐朝好多㗎，明朝好多㗎，啲文官幫宦官寫墓志銘嘛，但宋朝睇你唔起，我想幫你寫。 後屘我哋成日講宋朝重文輕武，其實可能真係有啲效果，就係文人嘅力量咧係 好大， 係好大。咁大到個地步咧，歷史嘅書寫俾佢哋主導咗。咁啊，即係所以可能一啲比較我哋喺歷史上面認識邊緣啲嘅人士，就係、是、宦官啊、外戚等等，喺佢哋嘅書寫之下，即係自然就即係貶到好低啊，同埋即係冇乜價值咁樣。 亦都可以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宋朝嘅皇帝其實都好識利用呢種微妙嘅關係去做一個制衡。即係佢雖然文人嗰個地位係好多，權力係有一定，但佢都好識去利用翻外戚同埋宦官點樣去做一種制衡嘅作用。 佢做得好聰明，佢唔會夾硬嚟。佢適當時間又會妥協，但係咧佢又會做下戲，譬如話宋高宗幾個大學生多多嘢講，想輸咪殺鬼咗你咯，陳東啊嘛，殺咗你之後，跟住哎呀我做錯咗啦，追封你，即係殺咗年後追封翻你， 殺咗追封真係陰功喎嚇， 係啊， 佢公關就危機少啲啦， 殺咗岳飛入秦桧數更犀利 啦，真係嗰啲做皇帝啊，做到宋朝咁樣， 秦桧一死就抄佢家。 佢哋退居幕后嘛，即系好似喺度运筹帷幄咁样。其实头先听阿何教授咧讲咗，即系咁多宦官啊、外戚嘅历史咧。其实一个我觉得好有趣嘅地方咧，请有机会咧，请何教授你讲多啲。就系喺徽宗嘅时候，其实似乎系盛世嚟嘅。徽宗好多标准嚟讲，艺术啊，佢个武功啊，或者系佢可能对于管治嘅国家发展嘅蓝图。都是雄才大略的，不過很不幸啦。我哋知道後嚟就即係亂金滅料之後，個效果原來出乎意料，係有佢背盟啊咁樣。等佢同我有機會咧講多啲。 係啊，我哋話咧，即係宋朝嘅皇帝咧，其實好多都對於啲兵書啊、兵法咧都好有興趣。我知道咧，即係好多宋朝皇帝都好中意俾啲錦囊咧，俾啲將領啊，佢哋帶個錦囊出去咧就行軍打仗啦，或者咧有啲個兵法啦，整個八陣圖你咧探下，咁指揮佢哋去做。咁所以你見到咧，就係大家咧都對於即係軍事啊、打仗啊或者推逼疆土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咁重視嘅。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四节嘅历史系咁话啦。正话咧，我讲到咧，就系、是、讲北宋嘅皇帝咧，会赠一啲锦囊咧，就俾咗将领，其实系真系有嘅。我哋听下咧，何公咧讲下，其实点解会有啲咁嘅情况会发生嘅咧？ 咁呢个就始作俑者就宋太宗啦。宋太宗咧就跟阿哥咧去打仗嘅，但系佢嗰个嘅军事才能咧，同佢大哥赵匡胤争天共地。趙匡胤咧，除咗御驾亲征之外咧，佢派大将去打仗咧，佢仲俾佢指示，然后由主将咧临场应变，佢唔会具体教你点做嘅，佢俾晒你全权指挥。但宋太宗咧，后来同佢仔宋真宗有铺人咧，系中意我哋嘅谁叫做将从中御，由皇帝就要指挥。但系当时个通讯设备系唔系而家咁方便啦？咁佢就會攞一幅嘅密函 一般我睇《三国演义》，阿诸葛亮最多锦囊啦， 啊， 曹操都有嘅噃。佢哋兴咧，刘福治俾个主将嗱，发生咩问题，你拆开佢，依此计行事就得。 即系参一参佢。 咁结果咧，宋太宗啊，真系发生呢件嘅笑话。不过笑话好彩咧，嗱，佢喺第一次嘅太平天国四年，佢系御驾亲征灭咗北汉，但系佢唔听啲部将讲，佢以为可以咧乘胜追击去灭埋即系攞埋燕京，点知咧就输咗啦。喺嗰场战佢输佢自己嘅啫，佢错误地咧唔知道辽军嘅意图，佢都唔知道辽军嘅主将耶律休哥已经偷偷嘅军队咧绕过去北京城南伏咗喺度。宋太宗佢心急攻城，派咗佢嘅机动部队，即系总后备队去攻城，打亲仗千祈唔好用总预备队，你一喐动嘅总预备队咧就俾辽军一知道即刻突袭。於是就輸咗，宋太宗仲俾人射咗兩箭，累到十八年之後咧，箭傷反而死。佢打敗仗，佢撤兵，佢派啲部隊咧留守要塞，其中喺河北嘅滿城咧，佢留一支大軍。佢臨翻開封之前咧，真係留低錦囊俾個滿城嘅守主將崔彦進。咁其他咧兩個監軍咧都係外戚，所以點解上外戚咧？一個就李繼龍將軍，一個趙彦進將軍。咁辽军咧真系咧就随后反击攻，今次宋朝都行运，因为击败宋太宗嗰个百姓将军耶律休哥咧系受咗伤冇嚟，就派一个辽嘅外戚水皮嘅个项字嚟打。崔彦进打开锦囊，皇帝叫佢将宋军布八阵迎敌，即系八阵图啦。咁你睇《三国演义》系啱系错噶嘛？你打仗点咪分兵呢？咁嗰个崔彦进唔敢违逆太宗嗰个锦囊，真系话下令布八阵。好彩两个监军反对， 即系嗰两个外戚啊。 嗰两个反对，咁点打？崔彦进话唔得啊，违抗圣旨孭唔起噶。嗰两个外戚叫做外戚啊嘛，佢唔怕我哋咩？打赢系你嘅，打输系我哋嘅。 O K 喎，咁样。 O K 喎，咁既然嗰两个外戚皇帝嘅亲信，咁讲未布先前后两阵，摆两阵。呢、這个打法咧就系、是、宋朝好用嘅，佢将前阵弱兵系拖住咧系敌军，适当时间咧后军掩上，然后撤伏，结果一举成功，大破辽军。宋太宗当然唔会处分两个外戚啦， 打赢咗，赢咗冇事啊。 咁好多事咧都系宋太宗都出锦囊，即系就在于你前敌嘅将领嘅听唔听。阿李继龙最叻，成日唔听嘅，佢按照。实际上战场个变化地形，你宋太宗喺开封点知发生乜事啫？佢个仔宋真宗咧就仲渣过爸爸，又好中意成日画阵图教人点打。啊，佢一次咧出个阵图出嚟，不过佢啊自己冇乜战争经验，就问当时宰相寇准，佢话咁得唔得？寇准唔好意思话皇帝乱急，就 modify 咗佢。即系宋朝啲皇帝系有铺兴趣系整锦囊、整阵图嘅。咁宋人嘅批评系只有两个戎将之用嘅，就一个叫傅潜，一个王超会听真宗皇帝系摆阵图嘅啫。但呢种嘅传统咧，去到宋神宗都系嘅。宋神宗系一个好耀武嘅皇帝，有匡一匡天下之志，灭辽灭西夏。佢又中意咧就将从中羽。咁但系咧，佢紧张到害死佢嘅五老系佛下。同埋後來祝永落成，佢不斷發詔書，一日發好多就俾前敵嘅將領，嗰啲庸才未聽咯。不過好彩咧，剛才講嘅太監李憲咧，因為皇帝信佢啊嘛，佢通常唔聽。根據資料記載咧，宋神宗咧咁多年咧發咗俾佢嘅手詔啊三百幾度，有時一日發三度。佢咁神化嘅，不在於 個老細咁樣都好難做， 好難做。 老細咁做好難做。 佢有個故事就話有個運糧官。出咗事，宋神宗一收到第一道诏书，半夜派使者嚟话剁佢。李宪呢收到，佢知道皇帝随时改变主意嘅扣起。到差唔多天蒙光啦，又递到佢话唔好杀佢，将佢用枷锁捉佢去审，佢又扣起。第日啦，第三道啊，算啦，唔好枷锁啦，押佢去。咁后来咧，李宪嚟叫嗰个卫良官文臣嚟嘅。 攞俾佢睇。佢話：如果我聽皇帝話你死咗十世啦， 唉，唔係，即係有時可所謂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係一個大智慧。 所以宋神宗後來死咧，就係因為永樂城之戰咧，佢親自遙控，後來收到永樂城失陷，佢當庭大哭，後來得病，幾年之後死咗，因為佢管得太細啊。呢啲皇帝就係佢太認真，佢信唔過人，咁啊，即係結果就係、是。像从忠于呢个宋朝皇帝嘅传统，偏偏嗰啲唔识打仗、系纸上谈兵嘅皇帝咧，从宋太宗、宋真宗到宋神宗，不真宗因为自己之前唔识嘢，佢最后都尊重啊寇准啊李继龙嘅意见嘅啫。 嗱，我哋听到何公讲啦，即系话咧，虽就算系皇帝有干预啊，皇帝系有嗰啲缺陷啦，即系喺军事上面嘅指挥上令到出咗乱子，但系咧都有唔少嘅将领咧系能够维持到即系宋军嘅优势，起码即系冇乜点输啦，赢啊继续赢，输嘅话都唔会不自大败啊。咁、我哋话咧就是、北宋咧其中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冇咗燕云十六州啦。正话咧何公亦都讲到咧，即系其实有部分咧有所归还，冇咗北京嘅北边嘅防线。宋朝怎样保护自己的国土呢？ 我们常说燕云十六州其实在周世宗就拿回瀛州和莫州、曾经一度拿回涿州，不过在太宗帝到佛辽就得了涿州，后来失回，然后就失了益州。宋朝知道自己国防上那个先天的缺陷，所以他的办法，因为在辽兵或者后来金兵下来中间是两个重要的军阵，一个是定州，一个是镇州，即是我们后来改造一个叫做真定府，一个叫中山府，上山赵子龙那里真定啦，那里呢集中大军，两大军阵。然后呢在河北，就在北京和保定之间呢很多的水沟，很多的河沟，于是宋军呢就大量种植那些高大的树，然后呢开凿很多水沟，就是阻止辽军的骑兵，那个是一个办法的防线。而宋军譬如杨六郎他们呢就捉了地道，而且宋朝呢不断改良武器，是譬如说他几个利器呢强有力的强弩，曾经发挥威力叫藏子弩，在士院之盟之前的战绩呢宋军俘虏是击杀了辽军的先锋萧达兰，他就做了后来神宗的时候一种轻型的弩叫神臂弓，即宋朝后来发明这个火药武器，即宋军其实用尽办法充分利用步兵据地利是对付的辽军，就他们不会在平原上跟你野战，因为自己吃亏，所以宋朝其实那个防御力是不差，守城很厉害的，宋军守城很厉害，所以宋军是守城咧，野战咧系稍微差啲。 所以话虽然冇咗一啲即系西部嘅啲养马区，亦都冇咗北部嘅防线，所以宋朝嘅力量咧就应该咧都仲喺度嘅。 系，咁但系靖康之难咁样，最尾都系令到即系宋 系咯？点解又输咧？ 靖康之难，我谂金人发梦都冇谂到会灭咗宋。嗰、那个靖康之难系宋朝犯咗可能一百种错误，系糊里糊涂亡国。第一。好有決斷力嗰個宋徽宗，佢惹咗禍啦，佢滅咗遼就算啦，佢就貪心接受遼人嘅降將，佢要攞埋大同啊嘛、平州啊、雲州啊嘛，就激嬲咗咧金嗰啲主戰派，咁啊收納降臣，咁跟住咧又出爾反爾，就殺咗個遼嘅降將，另一個遼嘅降將，哇！如果今日要我同，我咪死埋咯，嗰、那個叫郭若思啊。郭若思咧，唔系黄药师啊，郭若思，佢你派郭若思守得翻嚟嘅燕京，又请佢入嚟开封啊，参观晒所有地方，点知呢个做咗内应？佢就力劝金兵，佢话宋人冇防备嘅，而且我熟晒开封所有防卫，我就响度佢死梗，你咪犯咗错咯，太轻率信一个辽国降将，你又唔重用佢，然后到。宋徽宗打到埋嚟啦，佢惊死，佢退位，佢同个仔讲：阿仔，你想做皇帝，我让俾你做。 引咎辞职啊！ 佢系咪引咎跟手咧？佢又同贯高俅班人咧，就保护佢走在镇江。钦宗后来惊噶，惊个爸爸啦，系咪想另立中央啊？系佢哋成日惊住就发生元宗同肃宗嗰个问题。钦宗同佢爸爸徽宗咧系不和嘅，喺呢件事上争权嘅。而钦宗一即位之后咧，就大量清算 徽宗的大臣。好啦，金兵打到埋嚟啦，初初第一次围城嗰只偏师嘅啫，其实谂住孤军深入，执到就走噶啦。因为咧宋朝开始咧，佢个能够防到太原，太原守咗200多日嘅，金兵嘅主力军系挡喺太原嘅，所以金兵嚟到收够筹，收唔够就走噶啦。咁但系咧察觉轻兵，宋朝和战不定，出嚟讲嘢嗰个李纲，后来证明系纸上谈兵之辈。是所以自大才疏，陰中那班大臣基本上呢都是沒有能力的，是糊里糊塗，只是懂去鬥爭對方，打擊對手。咁到了太原失守了，守200多日都很難的了，金兵兩路再南下了，從師道路從經略相攻，最後的遺言就說皇帝你快點走， 所以我們 他又不走，初初唔使走，佢要走，都应该要走佬，佢唔走。 系啦，何公讲咗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啊，就系话种种嘅决策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失误咧，系令到即系你嘅指挥咧冇办法可以执行到啊，即系所以你话中间遇到咧好多唔同嘅问题。 阴中当朝咧，和战不定，指挥又失当，再加上咧主力嘅部队咧布置晒喺西北方，根本冇兵去防守京师，北宋就系咁样灭亡咗。 系啊，所以咧嗱，今日听咗好多有关宋史嘅有趣话题，我哋有机会咧一定会同大家咧讲更加多嘢啲宋史之谜啊，重新解读。再见。Thank you.